明天早晨我打发你去，你心中所怀念的事我会告诉你。至于三天以前你所失的母驴，不必担心，都已找着了。此外，以色列所有的至宝是谁呢？岂不是你和你父亲全家吗？撒乌尔回答说，我岂不是一个本雅明人，属于以色列最小的一支派吗？我的家族在本雅明家族中不也是最小的吗？你怎能向我说出这样的话？以后撒穆尔将撒乌尔和他的仆人领到餐厅内，叫他们坐在宾客的首位上。宾客约有30人。撒穆尔对厨师说，将我交给你的那一份，即对你说暂且留下的那一份，给我拿来。厨师遂把后腿和肥尾端上来，放在撒乌尔面前。撒穆尔对他说，看，摆在你面前的是预先特意保留的一份，请吃吧，因为特意为你保留下的，叫你好同宾客一起吃。撒乌尔那天就同撒穆尔一起吃了饭。他们从高丘下到城里，有人在露台上给撒乌尔铺好了卧榻，撒乌尔就睡在那里。天一亮，撒穆尔就叫醒在露台上的撒乌尔，对他说，起来，让我送你走。撒乌尔起来，他们二人即他和撒穆尔就往城外走。当他们下到城边时，撒穆尔对撒乌尔说，你吩咐仆人叫他在我们前面先走，你暂且停留一会儿，我要把天主的话告诉你。